起努力，我的心天天在等你，给我未完成的记忆，想念是我们的现实性，也给了爱情氧气。 同样是来自《我是歌手》舞台，在第二季《我是歌手》当中，邓紫棋以周杰伦的一首《龙卷风》让大家是惊喜不已。在原曲当中加入说唱部分，说唱的歌词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歌《安静》，绝佳唱功，出色改编，让人耳目一新。一起来听到《龙卷风》，来自邓紫棋。